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治委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酒。今天我们继续回忆春节联欢晚会的经典之作。早在1987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，刘亚金就演出了小品卖鱼，让广大电视观众认识了这个小眼睛的演员。1993年的小品推销可以说是刘亚金的表演走向成熟的最好证明。小品推销使刘亚金在小品领域有了一席之地，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。好友林子峰曾经称赞刘亚金说呀，他有一根笑的神经。刘亚金长得丑乖丑乖的，虽然不好看，但很有亲和力。而推销这个小品也是著名演员张国立在春晚上为数不多的节目之一。下面请您欣赏由刘亚金和张国立表演的小品推销。 各位先生们，各位女士们，各位朋友们，各位来宾们，各位同胞们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啊！ 朋友， 今天 您家中有老鼠神出鬼没吗？您家中有老鼠为非作歹吗？您家中有老鼠横行霸道吗？我这有灭鼠灵，为您伸张正义。 嗯，我看你像演戏，一个卖耗子药的还懂玩这么深沉呢，还诸位，这耗子可是缺了大德了，他破坏您的工作，破坏您的学习，破坏您的生活，破坏您的夫妻关系。 嗯， 这跟夫妻关系挨得着吗？ 国路的君子听我讲，现在的老鼠真猖狂，消灭老鼠将遵命旨，请用我的灭鼠灵。 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哎，钟摆这么一打呀，是呱不呱呱叫，哎，耗子是真烦人呐，成天管吵吵，是消灭耗子，是想要见效，哎，大家都来买我的耗子药。 灭鼠灵，灭鼠灵，这个消灭老鼠一宝灵， 耗子药，耗子药，消灭老鼠一宝就见效。 灭鼠灵就是灵，老鼠一吃小命中， 耗子药，耗子药，让个断子绝孙吃这药。 灭鼠灵，灵灵灵， 耗子药，妙妙妙。 灭鼠灵香味浓，老鼠一闻就往上冲啊！ 灭鼠灵啊，镇官勇啊，斩草除根灵灵灵啊，灵灵灵，灵灵灵。 我这耗子腰真奇妙，耗子一吃就上蹿下跳，抹抹嘴来蹬蹬腿啊，小眼睛一瞪就玩完了啊。 灭鼠灵有奖销售，中奖者可得到香港歌星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啊！诸位， 诸位，耗子药过年大抽币，中奖者可获北京2000年奥运会入场券一张。 灭鼠灵挥泪大奉送，中奖者可免费得到豪华小轿车一辆，外带车牌号16888。 耶耶耶耶耶耶！哎呦，买宝灭鼠灵就奖励人一辆小轿车啊！ 哎， 诸位，先把您的自行车安上脚蹬子吧。 哎， 你沉累啊！ 诸位，耗子药疯狂大出血，中奖者奖励双气带电话、三居室住宅一套。 哎呀哎呀哎呀！买房耗子药就能得一套三居室啊！ 哎呦喂，诸位。他自个儿还住澡堂子呢啊！ 你管得着吗？我们洗澡不花钱的。哎，你吹了半天，你这灭鼠灵哪出的？ 哎，写着呢，都写着呢。 啊， 没定拆呢。 拆呢？ 哎， 拆呢是哪儿？ 拆，哟，拆呢是哪儿？他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就是拆呢人。 我， 拆呢？ 谁拆？谁拆呢？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你看我这皮肤，我拆呢人？你叫诸位说说，我标准的，我中国人的吗？ 你这， 我虽然一个卖耗子药的，民族气节不能丢。 我告诉你呢，拆呢就是中国。 哎呀，中国地方大了，具体的哪儿？你说说， 这不都写着呢吗？ 说得上来吗？ 不是，没定拆呢 啊， 中国 啊， 哪儿出的？没定 我。啊，没病啊，这能好得了吗？ 你跟我说说，你的耗子药哪儿出的？说 说出来吓你一跳。 嗯， 北边，布拉格维森斯克。 哎呦，布拉格维森斯克。 哎呦，你把你的舌头全捋顺了吧啊！这叫原装进口，你懂吗？ 这 哎呀，我跟你 说，我不争了，买卖来了。 哟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。哎呀，过年的年货都买齐了。就差买耗子药了。 我从来就不买耗子药。 你悬了，你正在滑向犯罪的边缘，你危险了。 我怎么了？ 小姐，他及时的向你敲起了警钟，他是对的呀。 哎，你听着，这位大哥。 大哥， 不用听，我们家就没老鼠。 那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啊，难道老鼠到你们家之前还会先向你打个招呼吗？ 就是啊。 啊，他还一摁门铃， 咚咚，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来。 嗨，说这句干什么？就我们家那一带啊，都没有老鼠。 糊涂！你怎么可以保证其他的动物在阳光、水分、气候合适的情况下，它就不会蜕变成老鼠吗？啊！你看，这人啊，不也在变吗？你看。 那是，这人也有催化变质的呀。 对喽， 再 者说了，这个耗子，它是长腿的， 对呀， 保不齐呀、就两个跑到你们家去了。 嗯， 到你们家一看，接着壁纸， 铺着地毯， 跟大宾馆似的。 哎呀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 就个人喽。 看来啊，我是得买点耗子药了。 对了。要买您就买我的灭鼠灵，我的灭鼠灵特别的灵。 哎呀，大爷，我这耗子药倍儿管事儿。 小姐，您可千万别买它了，您瞧它那模样没？它整个一耗子精，诸位看看是不是？ 耗子精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跟你说，大姐啊，你别看这个有些这个东西，它虽然这个包装不错啊，实际全是假冒伪劣产品。 哎，我这灭鼠灵是省优不优国优啊， 我这是名牌新中国的产品， 我这得过那个布鲁塞尔尤利卡的银奖。 哎，我这拿过世界奥斯卡金奖。 小姐， 您吃了我的灭鼠灵，我保证让您走不出二十步去。 大姐，您吃了我的耗庙，当时让您四腿抽筋。 哎，您要是吃了我的灭鼠灵， 大姐，您吃了我的耗庙。 停！你们俩让谁吃呢？ 哎呦，当然是让您给您家的 耗子吃。 嗨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那我就买点吧。 哎，别，我 别用不着买，你可别买差的。差那个灭鼠灵啊，哎，就一个好处，吃完能解饱。 你这，你那耗子要吃完能解馋。 我跟你说，他这灭鼠灵一点都不灵。 那 你说啊，哎，不信，大姐，你这不信，我给您尝尝。 哎， 来。 你快点去！你跟我说说，说说，感觉怎么样？ 闲点儿， 这什么面子的，听着吗？ 哎，你什么东西？你别叫走没啊！不跟你说，你别叫走没？ 不 跟， 起 来，站住！吃完以后，一切后果得你自己负责。 你 别卖鬼呀！迈一步你就得断气儿。哎呦，感觉怎么样？ 哎呀，这个 不脆， 不脆。 那来，不可能啊，不脆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儿早晨刚出锅的，怎么会不脆呢？ 那你怎么还说我这太咸了呢？我这能咸吗？我没放盐， 我本来就咸。 你这本来就不脆，你这个。 我说你咸的，你还别不服。 我说你不脆，你也别不服气。 你这本来就咸， 你就是不脆，你看。 我说你这不， 哼，你那拿嘛做的？你这拿什么做的？鱼皮豆。 今儿碰一同行。我也还 挺朋友，想让您的宝宝健康的成长吧，我这有儿童营养食品助长灵。 哎，幼儿食品新配方，让您的孩子吃完就像变形金刚。变形金刚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经典名段。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《百年笑声》，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。上海喜剧明星严顺开以他独有的机智和幽默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，塑造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喜剧形象，每次表演都能激起满场共鸣的笑声与掌声。他在央视春晚表演的那一个个充满生活讽喻教义的小品，至今仍然令人开怀。1993年，严顺开带着他的滑稽小品《张三奇人》在央视春晚一炮打响，让全国观众领略到了海派小品的魅力。小品《张三奇人》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活，诙谐幽默而又令人回味。严顺开也因此得了个南派小品掌门人的封号。《张三奇人》没有停留在揭示社会现象的层面上，而是借此刻画出一种有一定普遍性的被压抑扭曲的人格，以尴尬人偏遇尴尬事儿的喜剧来表现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营造一个连环的矛盾冲突，最后给人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。小品《张三奇人》可以说是这类小品的巅峰之作。著名笑星严顺开将一个善良而又可笑的城市小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，让人们在开怀大笑过后又会陷入深深的思考。下面请您欣赏小品《张三奇人》，表演者严顺开、赵灵奇、杨新明、徐小帆，居播。 哎，张三， 哎， 你字呢？ 刚才还在呢。

不是你碰下来的，他自己掉下来的。 哎，别，是他自己掉下来的， 那怪事儿了。我这衣服在这晾得好好的，他自己往地下掉，他八成是抽风了。 对对对，是风啊，是风把他刮下来的。 我看是你疯了。 我不疯，是风把他刮下来的。 哎，哪有风？这哪有一点风啊？ 这不是风吗？你看。这风一捣乱，这一会儿没风了，你看。好好，算我捣乱，反正是风把它刮下来的，信不信由你吧啊。 哎，那风刮就风刮呗，你干啥说你给碰下来的呢？ 我想咱俩不是有点矛盾吗？ 有矛盾你也不能拿衣服撒气呀、啊、你、啊。 你让我把话说完了行不行？ 我没工夫听，风刮的，行了吧？嗯，哎呀，这风可也真是的哈！哎呀，老不刮是晚不刮，我让你再刮刮。 你，啊这，哎，嗯，这不是风吗？这不是风吗？这明明是风啊！事实就这么随便能否定吗？啊，真理就这么随便给弯曲吗？啊，这好人就这么随便能冤枉吗？啊！风儿，我求求你别停下，刮刮回来看看啊！哎，那个，你刮大一点，兄弟，刮回来，刮回来，你刮大一点，你刮大一点。好家伙！ 好玩啊！ 好，我这是保护现场。你看，这是不是风啊？ 是风啊！ 多大的风啊？ 这是多大的风？哎。你说这么大的风，他怎么没把它刮下来呢？ 我说有风怎么刮不下来啊？不、哦，现在是东南风，刚才是西北风。 什么东南风、西北风？我看你是人来风。 不是人来风，确确实实是西北风。 哎呀，莫名其妙。 莫名其妙，今天这一天我才是莫名啊啊啊！啊 刚刚您听到的是严顺开、赵灵奇、杨希明、徐小帆、居波表演的小品《张三奇人》。演过多部小品，严顺开最喜欢自己的哪一个作品呢？他毫不犹豫地说，是1993年的《张三奇人》，因为他表现了一个在生活中能看到的人物。张三奇人真正把小品从搞笑过渡到了关注小人物，张三的尴尬境界让人笑过之后还能品出点味儿来。电视小品《张三奇人》已经渐离远去，但喜剧演员严顺开所诠释的张三现象却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。不计其数的张三以和为贵，事事求和，时时求和，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，其中滋味人皆有之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最后为您带来毛宁的这首《涛声依旧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。